陈国这里当然没有什么蓝宇战队当地的各类报刊了，所以拿的只是一份电子竞技周报。至于H市这边，当然也有报道电子竞技乃至荣耀的媒体，陈国却是懒得去买，买了也懒得看。就像蓝宇当地的媒体都是替蓝宇战队鼓吹一般，H市这边的那自然是替家事唱各种赞歌了。 这赛季家世出局了，在电子竞技媒体上几乎不再有什么版面， 但H市当地的媒体却没有电竞内容的时候， 都会介绍一下家世的情况，把家世描述得彻头彻尾，都是一股子卧薪尝胆的气质。陈国起初还想着，星星怎么说也是H市的战队， 会不会也被当地媒体重视一下呢？结果在热炒的阶段， 陈国买了一份H市晚报，一看星星战队是被介绍了，但是是被当作笑话、当作耻辱给提到的。在H市的当地媒体眼中，家世战队就是H市荣耀竞技的旗帜。你这突出其来跳出来的一个网吧战队，居然号称要打败家世战队，在搁到媒体这边，居然是把星星战队 当作是内奸一样了。这份晚饭当时让陈国气得半死，直接扔了垃圾桶，从此彻底拒绝晚饭，只看一碗水端平，不会对任何战队有感情倾向的电子竞技周报上的内容。这期报道陈国没有找到相关他们星星的内容，多少有些失望。至于职业圈的热闹， 在没有了支持的战队后，陈国看的也就没有那么热血了，只是时不时的幻想一下星星战队杀回职业圈，成为这些版面上脚风脚雨的一员时，多少还是有些激动的。切，什么嘛，居然还要下期才报道？没有相关自己的报道，陈国也就把报纸给丢桌上去了。 准确的说，应该是下下期，中午的报纸是出在我们比赛之前的。叶修纠正了陈国一下，却是伸手把桌上的周报给拿了过来。靠，给我点。魏琛也是想来取的，结果位置远点，手过来时，报纸已经全被叶修给抓走了，顿时非常不满的鄙视叶修没有眼力劲儿。叶修也没看他，随手掀了一页丢给魏琛一张。 魏琛翻起来一看，立即扔了回来。操，老子不看星际征途。星际征途是当时最流行的即时战略游戏，也是职业联赛，不过远没有荣耀火热流行。但是毕竟也有相当的粉丝，所以电子竞技周报上也是有星际征途的内容。叶修甩给魏琛的这一页报纸，正是非荣耀的版面， 什么星际征途专版啊，格斗天王啊，等等其他类的电子竞技项目就纷纷集在这一页上。魏琛不想看什么就有什么。啊，星际征途啊，我会玩，我看看。结果被魏琛垃圾一样扔掉的一页报纸，却是被包子兴高采烈地捡了去了。这家伙涉猎游戏的范围很广，唐柔是个游戏新手， 而他只是一个荣耀新手，他的天赋可以说其实是玩其他游戏帮他积累下来的经验。星际征途看来正是包子的经验之一。这赛季的局势看起来有点混乱啊。叶修这边扫了扫新闻标题后，就把报纸翻到了荣耀联盟的赛季积分榜上。只是过去了三轮，各队之间分类相差不会太大， 但是由于荣耀常规赛一场比赛有10个积分可争取，三轮过后，集团军之间的分水岭就比较清晰了。几大豪门的实力依然强劲，轮回和蓝宇是延续了上一赛季的出色，而霸图这一赛季因为四大天王的集结实力强横，三轮过后已经在积分榜上领跑。除此之外， 相比上赛季而言，势头比较强劲的就要数呼啸战队了。 唐昊的加入以及新秀赵宇哲更加成熟稳定的发挥，加上队中老臣方睿一如既往的猥琐，本赛季的呼啸战队显得势头十足，和其他这些豪门一起跻身第一集团军是历年以来头一回。他们之后微草战队、烟雨战队和虚空战队成绩也不算差，只是相比前面几队没有那么突出罢了。其他居于中流的或是在出局区徘徊的队伍也都是各居其位，特别让人纠结的就要数百花战队了。三轮战罢，百花战队号称要复词的双花组合人和角色是到齐了，但表现实在犹如当年张家乐和孙哲平闯下的双花之名，于峰操纵新的狂剑角色落花狼藉迟迟没有进入状态，邹远在百花缭乱被出售后也拿到了新的弹药师角色花凡似锦。作为以弹药师为核心职业的战队，百花战队武装花凡似锦就像蓝雨战队武装流云那样顺理成章的轻松。花凡似锦的实力一点也不弱，但是操作者邹远却好像还没有从上赛季的低迷中走出，这对于一些挺支持他的百花粉丝来说也是相当失望的一件事。三轮战罢，百花战队排名17，距离出局区两步之遥，三进总决赛的队伍衰败如此实在让人唏嘘不已，百花战队还能不能再站起来，无数人心里都没有底儿。 好了，到时间训练了。 叶修报纸看得对，最后只是对积分榜留下了如此点评后，就漠不关心地把报纸给丢一旁。但是陈果却很清楚，叶修并不是不关心，只是报纸上的这些分析介绍对他而言没太大用。去年退役离开家世以后，职业联赛的每场比赛叶修几乎都会观看，而且整理成文档。新赛季同样，上周日的凌晨陈果口渴出来找水喝时，就看到叶修坐在电脑前默默地观看着周六晚刚刚结束的第三轮比赛。叶修是不在职业圈里了，但是陈果相信他对职业圈依旧了如指掌。行星战队现在每日依然要训练，而这一周的训练内容相对来说却专项了许多。8.5:1领先，行星战队这边却没有任何丝毫的懈怠。在拥有了和无极战队直接交手的情报以后，这一周的训练叶修编排得更有针对性。这一周主场迎战无极战队，叶修可不会把目标定为赢取两分上。8.5:1的领先优势，嘴上说重视，但潜意识里的那份懈怠，说实话是很难彻底挥除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比赛的目标定义在取两分上，对懈怠情绪很有可能是一种纵容。淘汰赛制的挑战赛可容不得这样的马虎。三天时间很快过去，转眼到了周四，叶修又去找驿站那边暂借装备。 大神啊，总是这样好像也不是个事儿啊。 楼冠宁又一次把装备交给了叶修后，忍不住还是说了一下。毕竟现在驿展也是在参加职业联赛，这样借装备影响肯定有，但一次两次也就算了，反正驿展这赛季也没有什么远大目标，可是反复这样折腾，那影响可就会放大了。星星的挑战赛是周五进行，通常周四就来拿装备带装训练适应一下，可这样一拿走，驿展战队就少了两天的训练时间，而驿展的比赛在周六，就算周五送还也就只剩周六白天了。这种比赛之前也没有哪个战队会进行强度太大的训练，主要都是以调整状态为主，而这之前连缺两天的装备，这样的次数多了，对于驿展战队的训练绝不是好事。 这个理儿，楼冠宁觉得大神肯定会懂的，也觉得大神不会这么不知趣的。但是看到叶修这一来，借装备借得那么坦然，那么自然，楼冠宁还是没忍住开口说了一下，希望帮助大神觉醒一下呢。 我知道，这次是特殊情况，不然也不会麻烦你。我们也在尽力打造装备呢。 叶修说。 哦，大神，你那儿有什么银装思路啊？ 楼冠宁一听这个，顿时很有兴趣。这种东西就是资源啊，对于他翼展这种新来的战队，缺的就是这种资源。银装方面的研究都得从头开始，那耗费不是一般的大。这要真有什么可靠的银装制作方法，能一次就造出可用的银装，那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楼冠宁当然也知道这种东西不会有人平白无故交到他手上，他也试图向一些俱乐部提出交易需求，但这种东西哪有俱乐部会轻易出手，要卖也是买装备，没到决定不经营战队的程度，没有人会将这种制作方案彻底出售的。楼冠宁最后转了一大圈下来，也就收购到了这么一些其他战队淘汰的或是多余没用的愿意赚点收入的装备。他当然盼着手头能有点长期饭票了，一听大神手里居然有资源，这星星眼就又亮了起来。 有一些我也在积极整理当中。那有没有我们这边合用的呀？这个啊，我回头还得再整理，我现在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战队的职业。大神拜托啊，有什么合用的可得想着咱，价钱咱们太好商量了。 钱他是出得起的，但问题是这种东西你买也得人家愿意卖呀，人不愿意卖你非要买，这就得砸高价了。楼冠宁再有钱也不愿意平白无故当这样的冤大头。一个角色算上武器全身13件装备，真要全这样砸下来，那血出的可要大一点。所以楼冠宁也是先把能买的买了这20件，看看情况再说。现在一听关系不错的大神这里有可能搞到装备，楼冠宁当然是激动得要死。